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喜欢孙燕姿的歌，有个男生还专门在自己的水杯上贴上孙燕姿的贴画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都挺可爱的。我们的铅笔盒里，我们的桌子上，还有家里的墙上贴的贴画海报，想想看贴的都是谁呢？ OK， 听一下孙燕姿的这首《休止符》。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，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，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，我的痛苦你不清楚，相爱或许你已百折了不渡，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承诺，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我不要舒服，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拥有不如做得到的当初，超过你想象的程度，爱了心目身必经之路，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征服，挥出你的孤独，希望能表达你的感触，在年轻的旅途只是无意义的重复，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能有你的祝福。

过这样的话题，女生会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回男生的消息？就有人总结了一些，比如说，因为我找你的时候你也没有回我，还有故意让男生觉得自己很忙，还有一个人说的是，我的心里已经回过了，还有的人说的是，看电视不想退出来，哎，我就是这种情况，正在看电视剧就会懒得退出来，还有人说的非常干脆，两种情况，不想理和真的没看见，就这么简单。或者有的人呢是回复的内容让我觉得没有继续说下去的必要了。最后一条，女生不需要理由的，看心情。想想看，你不回另一个人消息的时候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星星挂在天边，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，把过去想了一遍，想起见面你的昨天，你待时久了一些，时间沉默地过了几年，相爱是一种语言，只是你不说我如何听见，我在身边，怎么你看不见，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，我在身边，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。消失在天边，就像诺言来不及实现，把未来想了一遍，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明天，挣扎是久了一些，星空化成了繁星点点，爱你是一种考验，就让我再赌一个明天，在身边，怎么你看不见，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，我在身边，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，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，我在身边、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，最后你终于发现我在你身边，最后你终于发现我在你身边。

来没有谁的日子是应该的，别人的日子未必适合你。不要总在网上看别人的生活，社交网络发展至此，每秒钟你都能在网上看到比你过得更好的人，总把时间浪费在羡慕和哀叹上，你只会哀叹一生，终究一无所有。刷微博刷朋友圈的同志们，我们都要少一点手机控，少一点把精力放到这样的事情上，朝自己看一看，可以过得更好。喜欢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？可以来反思一下，哪些是好的，哪些是不好的。好啦，继续来听歌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 祝福阴差多多，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，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，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，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，就算我回不当初，也不能将自己救赎。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，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，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，让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，我会领悟虽白风情书，直到白发要听你温柔叙述。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， 好礼送不停，二月十一日前办理一年宣会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6666。 幸福与梦想是学出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三三我来的外地啊， 心扉，你深情的沉默，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。痴人梦话，我钟情的依托，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。星火燎原，我热情的一梦，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。晴天霹雳，你绝情的放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于是悲欢起落，人寂寞，等你等这些伤会自由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于是悲欢起落，人寂寞，等你等这些伤会自由。 有一篇文章叫《你留下的终会淡去》，那这篇文章当中呢，有这样的两句话，他说很多事情他以为会一直记得，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重要，也就想不起来了，曾经留下的终会淡去。你知道的，时间可以帮助你让很多东西都越来越淡，已经过去的东西。好了，在这里呢，很多歌曲当中都有过去的故事，继续来安静的听歌。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。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，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。无论谁的期待呀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在我们拥抱之前，

酸酸。 生活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来说一说关于星座的问题，狮子座，和狮子座谈恋爱是什么样的体验？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回答的。说啊，狮子的心事总是写在脸上，他说的都是对的，不要反驳，反驳也无效。想到了很多狮子座都是挺霸道的。还有的人说感觉狮子是最完美的星座，也有人说呢，和狮子谈恋爱觉得狮子有很傲娇的外表，但是有玻璃的内心。还有狮子爱唠叨，藏不住话。我想到了我身边的一个姐姐也是狮子座，然后她就特别能唠叨。但是你说这样的问题呢，也不一定跟星座有关系，仅供娱乐。好了，星座说到这儿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颂歌。黑夜要白昼，黑夜要白昼，人生为欢又几何。春去春回了，花谢我会再打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想你心开。春去春回了，花谢我会再打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想你心开。虽有回忆也从容，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同看海天成一色。潮起又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匆匆燃起许多愁。春去春回了，爱花谢我会再打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想你心开。春去春回了，爱花谢我会再打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想你心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把想你心开。 像我的旅程，可短可长。 想，总有新的角落，只要躺下就找到我的床，总有新的世界，只要起来就找到我在路上，偶然找得到我的桃花源，带不走桃花香，偶然碰得到我的流星雨，带不走流星光，我的心里不多不少，像我的旅程可短可长，偶然抬头一看。 我们都是嘚瑟的小孩，给点阳光就灿烂，好了伤疤就忘了疼，别说好听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当真。看到这样的一条微博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找到了同感，上一秒钟还对一个人咬牙切齿的，下一秒钟他的一个笑容，一句关心，你就立马没事了。你知道是因为你太在乎他了。今天有没有哪个人的一句话，一个笑容，就让你阳光灿烂了呢？我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但是有阳光的时候就尽情的灿烂吧，任性一点。好了，继续来任性的听歌。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，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。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。让我们相互温暖，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。多事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，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在这人生里。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。让我们相互温暖，漫步在这阳光里。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。让我们相互温暖，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。 人生看透不如看淡，人生很多人事不是不懂，只是无奈，一辈子就图个心里痛快，那些想不通头疼，想通了心疼的人和事，不如淡然视之。这样的话又是因为心态非常好，生活的心态真的很重要，心态好你才会过得更好，想不通的事情放一放，自然而然的有一天会恍然大悟的，过得简单淡然一些吧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。 穿上了白衬衫，拿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商店，他却看太阳，妙不可言的下场啊。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啊。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啊。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转弯，求你帮个忙，

心碎。我相信爱情的力量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谎言，太愚昧太无言，才放你去自然的一瞬间，爱决定在今夜。雨纷飞飞在天空里，是我的眼泪，泪滴坠坠在手心里，是你的余味，谁了解这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。我知道爱过不会心碎，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记得小时候妈妈常常流着泪对我说，孩子你要勇敢地面对你的与众不同，别的小朋友为什么总是喜欢着笑我，慢慢的我习惯了这种生活，没关系笑一笑再笑一笑，用笑容显得不那么在乎，一次一次勉强地对自己说其实不重要，那是礼物，是天使留给我的小礼物，妈妈怀我那几颗不平凡的我，那伤痕也许真的是个小礼物，是天使留给我的小礼物，会一直跟随我，一直陪着我，感谢赐予我爱的眷顾。哦，记得小时候的我，其实有几个好朋友，可是他们不玩机器人，也不会打篮球，因为这几个小家伙的名字叫做音符。慢慢的我喜欢了这种生活，那是礼物，给我的小礼物，妈妈怀我那一刻不平凡的我，那伤痕也许真的是个小礼物，是天使留给我的小礼物，才会一直跟

都是期待和幻想。他长得什么模样，有没有一阵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。对或错有谁知道，能不能白头到老，有没有和我一样。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，也许是宿命，也许是注定，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。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， 牵你的手。 来自优客李莲、张清芳。今天是3月15号，国际消费者权益日。想说的是，平时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些这种消费权益的意识。像有的朋友在网上买东西被骗了，就会不了了之，这样就不好了。有问题不要总是自己将就，还是要解决一下的。打相关部门的电话，或者在你的购买平台上投诉他，这样的话不但能帮你解决问题，也会防止其他人再上当受骗。当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，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络上，要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，更要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，你知道这也很重要的。好了，来判断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好听，邰正宵的一首歌者。明天早晨的7点再来跟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拜拜。 偶然想起一首歌，歌词有些记不得，听我哼着，你眼眶却红了，是否想起什么呢？生命中一连串选择，用舍得换值得，悲伤和快乐一唱一和，谱写成歌，动人因为曲折。岁月是蜿蜒的河，载着希望逆风行歌，为挚爱深情唱着，为梦想呐喊嘶吼，都是勇敢的歌者。情到水中处忐忑，信念会在心上发热，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，把坎坷唱成歌。心上发热。 雪和泥泞，马不停蹄翻山越岭，路上把烙印证明，我的梦炽热过，荣耀过我的生命。岁月是蜿蜒的河，载着希望逆风行歌，为之爱深情唱着，为梦想呐喊嘶吼，都是勇敢的歌者。心到水穷处坎坷，信念会在心上发热，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，把坎坷唱成歌。 Music. 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了，我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相爱就像风雨 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彼此能有多痛都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了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满天。